第四十三集，穿越黑暗之门。人群中响起一片不满的低语，这就是古尔丹要让他们去的地方。第一眼看来，这比他们自己的土地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但是杜隆坦又一次意识到，水就意味着生命。虽然天空是橙色的，尽管那片土地十分潮湿，也没有鲜花与草地，但那片土地能够让生命存活。他转身看着古尔丹，人们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响。古尔丹现在正在试图掩饰他自己的震惊，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。 艾泽拉斯是一个广阔的世界，就像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。你们清楚不同地方的土地差别会有多大，我很确定那个世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地方并不诱人，并不像我所说，但是看哪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另一片土地，这是真实的。你们几个，你们被选出来作为第一批查看这个新世界的人，以部落之名去吧。 遵命。 他们是我们的斥候，他们将带回这个世界的消息。 那些兽人们开始真正感到不安之前，沼泽地的景象重新出现了。那些兽人快步跑过，他们都大笑着，一多半扛着大型动物的尸体，其中一种是某种爬行动物，身上长着鳞片，有着长长的尾巴，粗短的四肢和巨大的下颚。另一种则是某种有毛皮的四足生物，四条腿上都长着利爪。那种生物长着长尾和圆形的小耳朵，光滑的黄色毛皮上有着斑点。这两种生物看起来都十分健壮。 我们杀死且尝过了这两种生物，它们的肉都能吃，那里的水十分洁净。我们不需要一片美丽的土地，我们只需要一片能够供养我们的土地。这个叫做艾泽拉斯的地方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点。 一阵低语在人群中传过，杜隆坦的目光不由地盯在斥候们带回来的野兽身上，他的胃咕咕作响，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古尔丹显然松了口气，他看向杜隆坦，眼睛眯了起来。杜隆坦的喉咙中涌起一股尖锐而苦涩的忧虑。他明白古尔丹需要他和他的氏族，但他也明白他今天保护这个孩子的举动，还有这在其他氏族中所引起的反应。许多人都前来维护双狼氏族，将不会被忘记。他曾经有些怀疑古尔丹会命令处死或者放逐他，但显然杜隆坦和双狼氏族对古尔丹和黑手还有些用。那么就这样吧，眼下他会和同胞们并肩作战，明天的事就随他去吧。但无论发生什么，杜隆坦知道他将至死恪守荣誉。古尔丹回望着充满期待的人群， 这是命运的时刻，在传送门另一侧，一个新的开端等待着我们，新的敌人等着我们去屠杀。你们能够感觉到不是吗？嗜血的欲望正在高涨，追随黑手，听从他的命令，你们就将统治这个新的世界。这是命中注定的，传送门那一边就是你们的新世界，去占领它吧。 喊声震耳欲聋，人群向前涌去。杜隆坦发现就连他自己也被对新世界的渴望所控制。 那个世界是如此的葱郁成熟，等待他们占有。也许他的担忧是多余的，也许这的确将是一个新的开端。杜隆坦热爱他的氏族，热爱他的人民，他希望看到他们繁荣昌盛，而他就像之前的所有兽人一样，醉心于杀戮，也许一切都会好的。杜隆坦手中提着战斧，心中翻涌着希望，他加入了冲向传送门，冲向这个叫做艾泽拉斯的地方的人流中。 为了部落！ 我们的人民在艾泽拉斯的历史由此开始，我们从传送门中呼啸而出，仿佛死亡的化身。这是一股嗜血的疯狂杀手的洪流，屠杀是我们的目的。毫无疑问，人类憎恨我们，许多人至今仍然仇视我们，但也许总有一天，我所记录的这段历史会被人类、精灵、侏儒和矮人读到，或许他们就会稍稍明白，我们也知道痛苦与牺牲的滋味。我的父亲曾经怀疑他和他的氏族会被流放，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。在双狼氏族踏入艾泽拉斯之后不久，古尔丹就放逐了他们，他们被迫在环境恶劣的奥特兰克山脉建立自己的家园。那些今天仍然在这些区域狩猎的白狼，是追随我的族人一同穿过传送门的双狼的后裔，他们的忠诚不会因为某人心怀怨恨的一句话而动摇。当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意识到他必须告诉他认识的所有兽人，他所知道的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。他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。奥格瑞姆相信了我父亲，他一直支持我的父亲，直到我父亲被卑鄙的谋害。当我成年之后，我也成了奥格瑞姆的朋友，就像我父亲曾经那样，而我就是那个实现了毁灭之锤预言的人。为了纪念他们，这片土地被命名为杜隆塔尔，其中最大的一座城市被命名为奥格瑞玛。我希望 酋长， 你打扰到我书写了，伊翠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有消息，来自联盟的消息，我们的一名线人得到了一些情报，他坚持必须让您得知。 带他进来，然后让其他人出去。 是，酋长，人给你带来了。 人类，你看起来筋疲力尽的，你需要食物或水吗？ 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给我些水喝。谢谢你，大酋长。 说吧，告诉我你的消息。不要害怕，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只要有利于我保护我的人民，我都欢迎。 大人，德莱尼人来艾泽拉斯了。 几年前就有一些德莱尼来到艾泽拉斯了，他们被称作失落者，这我们知道。这不是新闻了，朋友。 你没明白，不是说那些可悲的生物德莱尼，有艘飞船从天上来的，两天之前像一颗火流星一样坠毁了。 我也看到了，继续说下去。 吉安娜·普罗德莫尔女士已经下令去救援他们，其中有一个人苍白而高贵，看起来是他们的领袖，虽然他并不身强体壮。哦，还有，他们叫他维伦。 萨尔目瞪口呆。当伊崔格和人类都离开后，他还沉浸在这惊人的消息当中。德莱尼，先知维伦。 在这里。这其中蕴含的意义令他震惊无比，他缓缓地陷到自己的椅子里。受人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敌人现在来到了艾泽拉斯，而且联盟欢迎他们的加入，现在联盟和部落之间还怎么可能保持和平？ 愿先祖之魂保佑我们。